读，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天气以多云为主，云层遮挡，光照减弱，气温有小幅回落，大气透明度尚可，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大家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唱晚亭。 监管外面是滂沱大雨，福儿还是准点来了。福儿是我的近亲，但究竟是哪一方兄长的孙子，大名叫什么，我不清楚，也懒得搞清楚。血脉亲情在我和侄子们之间就已经淡了，更何况又隔了一层。眼前的福儿除了跟我的姓氏相同，在长相、做派、认知、观念上竟无丝毫重叠，就是说相逢在路上，我们谁也不会为谁停下脚步，谁也不会多看谁两眼。以前我们彼此并不认识。我拿出干毛巾让他擦头上的水，明知这条小毛巾抹不干他那湿漉漉的头发，还是做出了关注的姿态。我知道我的做法十分的表面化，十分的假招子。福儿脸色灰暗，眼里布满血丝，精湿的头发配上那件污浊的绿色冲锋衣，像是从阴间偷偷溜出来的小鬼儿，也像菠菜堆里爬出来的青虫，有些龌龊，有些猥琐， 缺乏光明磊落的大气。他是北京玉泉营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一个临时工，终日混进于进城的农民工和菜农之间，说话糙，常常将裤裆里的东西一喂到嘴上，人也不修边幅，胡子拉碴，像是几天没洗过脸，指甲缝里的泥都是绿的，加之举止粗鲁，没有家教，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，两眼乱转，前后左右满屋胡学嘛，哼，不招人待见。这是我的侄孙，嫡亲的侄孙，金家整出这样一个后代，让我遗憾。我叫他来是为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玉石厂打来的，玉石厂让我去结切石头的账，顺便把那些切碎的烂石头拉走，说那些碎石头在车间里堆着有些日子了，影响卫生，有碍观瞻。哼，我知道拉石头是托词，要钱才是真意，如今的世界谁也不会给谁白干活。我对厂子说，我跟那石头没关系，也不是我把它送去的，玉石厂大门朝哪儿开我也不知道。对方说，委托单子上留的名字和电话就是这个，既然找到了人就是没错，到这个程度赖账是没有气度的表现，不是君子所为。对方说话不客气，我气得摔了电话。很快对方又不屈不挠地打进来，说再不结石头账他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了。我说几刀工费区区小数也要走程序，小题大做了啊。他们说对您是小数，对我们不是，我们经营的生意都是一笔一笔抠着算的，连20块钱的生意也要上账，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。总之他们本周之内要我必须去厂里了结此事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交情是交情，钱财是钱财，言外之意是何况我和他们还没什么交情。我才发现我是被人装在套里了，装我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一群孙男弟女们，我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辈，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外地长辈，一个将他们认不全的陌生长辈。于是坑长辈如同坑孙子，玩长辈如同玩狸猫，长辈不当冤大头谁当冤大头，我被他们逮了个正着。坑我的这群人中，我能叫来的就是福儿。福儿50多岁，上世纪70年代在云南中缅口岸跑过运输，大概实诚劲儿还未完全泯灭，一帮的侄孙中只有他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，其余的都如同烟一样的散了，散得迅速而隐秘，抓他们一抓一手空，哪个也逮不着，这是有意的。我看得出福儿为留手机号这一举动在后悔，一脸的无奈，一脸的沮丧，一脸的不甘。他不甘，难道我甘？我自然没什么好脸色，逼着福儿给我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。我问他， 凭什么让我去收摊子？他们背着我把那块烂石头拉进厂里的时候，哪一个跟我商量过？哪一个把我推到了头里啊？哪一个想起金家还有个老姑奶奶，到如今弄了一屁股屎，该擦屁股的时候想起姑奶奶来了？福儿说，晚辈们没这个意思，事情绝不像我说的这么寒碜，他们是打一开始就把老姑奶奶顶在头上的，要不不会把姑奶奶的姓名电话留给人家。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任谁也兜不住这块石头，真要是个大宝贝，站出来说话分配的还得姑奶奶。我说，红鬼呀，你们的心思我都明白，填我的名号是瞒天过海打马虎眼，填你们哪个你们都怕分不均匀，只有老姑奶奶不问世事。石头若是真东西，你们私下偷偷分了，大家白唠；不是真东西，有老姑奶奶垫底儿，大家不损分毫，里外里你们都不吃亏。福儿说，我在和他们动心思，他们几个属于弱势群体，都是现挣现吃的平头百姓，有两个还下了岗拿着低保。几个人中刘京的职位最高，在区办事处上班，不过是个股级。我想所谓的刘京是外姓了，大概是哪位姐姐的后裔，就是那天派头很大干部模样的孙子。我说，我不过是把你们小肚鸡肠戳穿了罢了，我和我的十几个兄弟姐妹从来没在钱上动过心思，到如今却被孙子们套住了脖子，而且还往井里拉，没意思极了，让人心寒。福尔巴大着眼睛看着桌子上的一只镀金青蛙，有意拿在手里摸摸，似乎又不敢。我说，你们呐，是钻到钱眼里了，上炕认的老婆，下炕认的鞋，房顶上开窗户，为了钱六亲不认。这些年竟然没有一个到我这儿走走的，想的是老不死的是个累赘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想找这麻烦。福儿一声不言语，对我难听的话语一概不接招，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我说，你们这帮孙子不给老家添彩反添堵，你们的爷爷要活着不把你们扇得鼻青脸肿才怪。哎，姑奶奶，我是打不动你们了，搁过去依着我的脾气得拿胆把子嗖嗖的抽，抽完了一脚把你们一帮鬼五幺六的踹出去。福儿说，哎呦，您那是疼我们，我们是该抽，要不您先抽我一顿，嗯，那被长辈抽也是一种幸福。看着福儿那副无赖相，我真想立马就扇他一个嘴巴。也就是一闪念而已，细想何苦啊，八百年不见一面，我连他老婆孩儿是谁都不知道，凭什么扇人家呀？息事宁人吧，将来还要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见面，跟人家孙子打架 吊我的劲儿。我说，算我倒霉。俗话说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哼，我现在是让孙子们咬了一口，痛彻心扉。福儿说，我们不会咬人，我们几个里头也没有属狗的。整个一个混的噜，听不懂人话。福儿说要喝水，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，他不接，说我从来不喝凉水，我跟我爸一样，进嘴的东西甭管好坏，哪怕是一碗稀粥，也必须是热热乎乎的。哼，人不怎么地，讲究还不少。给他倒了一碗热水，我说，丑话说前头，明天到玉石场，你们得派代表跟我一块儿去，手指我买，屁股还得你们自个儿擦。福儿说，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，哪能让老姑奶奶自己动手拉石头啊。福儿还告诉我，结账可以刷卡，让我务必带着金卡银卡什么的。我说，什么卡呀，我带着你就成了。福儿说，明天早上十点他来车接我。我问为什么挨到十点才出门啊，他说十点以前那车腾不出来，不好借。我问什么车呀，他说拉菜的车啊，有三轮，有蹦蹦，也有客货两用的皮卡。嘿，我说我又不是萝卜啊，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吧。于是约好十点玉器厂门口见，不见不散。临走福儿又回身叮嘱了一句，您准去啊，我们谁要不去谁就是你放肆。福儿走了，看着桌上的矿泉水瓶子，我忽然回过味儿来，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？人家一个电话，来了个福儿，我就大包大揽了，就给人家买擦屁股纸了。现在翻过来，倒是我欠了他们，不去，还是那是，什么时候这角色就悄悄地转变了呢？我怎么就这么傻呀？不就是那块刻着唱婉婷的石头吗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唱婉婷，演播田洪涛。 石头在我们家后园子里有年头了，至少从我十代以上的祖辈，他就蹲在那里了，没人理他，也没人在意他。他是亭子旁边的一个点缀，半截子埋在土里，露出一个平平的顶儿，高矮正好如同凳子，漆黑粗粝的表面让他显出一副憨傻呆笨之相，没有一点灵气，跟池子里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比又天壤之别啊，不能同日而语。黑石头上有三个字，镌刻浮浅，模糊不清，不知是出自我哪位先祖的手迹。父亲告诉我，石头上的字是唱婉婷和落款儿。 父亲不说，我什么也看不出来，所以蒹葭知道那字是唱婉婷的，大概也就是我和父亲。刻着唱婉婷的石头是陪衬西边亭子的，亭子叫唱婉婷，其实石头什么也不是，就跟现在村口刻石某某村一样，标志而已。亭子是祖父时代盖的，充其量不过100多年，石头却是来得早，据说是蒹葭的老先祖胡尔哈奉命征讨平西王吴三桂，从云南陇川带回来的。带他回来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为了纪念那个地方，纪念南征这件事情。传说陇川是个战场，有过一场恶战，这块石头就横在陇川的道路中间，石头上沾染了八旗子弟兵的鲜血，胡尔哈先祖在石头旁站立过，叹息过，唯此而已。先祖在南方打了8年仗，得胜回京，还没忘了这块石头，命部下将石头带回京城，放在自家园子里，想的是与战死的子弟们可以随时聚首，看见了石头就如同看见了那些命丧西南的巴图鲁，也是一点念想。我翻阅过蒹葭家谱，家谱中记载胡尔哈先祖以武功见长，谱上记载这位先祖系布库少年出身，头枪犹如龙出水，刺剑恰似蟒翻身，勇猛的厉害。布库少年是康熙的嫡系侍卫，为了擒拿逆臣鳌拜，康熙委托索额图在皇宫庭院训练青年子弟摔跤、扑打、跳布库，一种满族舞蹈，以致鳌拜每每路过，非但不起疑心，反而还驻足观赏，加以指点。康熙8年5月，皇帝宣召鳌拜进南书房议事。鳌拜刚进书房，布库少年们一拥而入，干脆利索地将这名骁勇善战、横霸朝廷的将军擒住，送入监牢。先祖胡尔哈也因此晋封2等侍卫，成了有功名的人。儿时听父亲讲过跳布库，老爷子也断断续续地给我比划过，穿针白水布、吉祥稳健布、奔马舞步、探海取珠布，看那动作我总觉得像萨满跳大神儿，不会欣赏。父亲说满族舞蹈多了去了，布库以外还有习起儿，还有蟒式。到我的曾祖父一辈，哥几个还能在庭院里列队跳习起儿，有的装作虎豹兽禽，有的扮八大人骑鱼马做追射状。八大人泛指八旗统领，我不知鱼马是何物。父亲说鱼马是木头马。我说一帮大老爷们儿骑着木马在院里舞而蹈之，狩猎过家家玩呢，哼，有意思。父亲说也不光是我们家跳，皇上也跳呢，康熙为了给他母亲祝寿，亲自舞蹈奉爵，领众人舞蹈，极欢乃罢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因为有你》，张和平作词，舒楠作曲，袁娅维演唱。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？为什么风霜雪雨始终不语？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松你？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？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？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？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？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？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那酒滋味真的不错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？朋友说，董酒会酿酒，但是不会卖酒啊。1983年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。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。一是配方均衡，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，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。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，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，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。第三是酿制时间长，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，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？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，所以啊，没人关注怎么卖酒。我们也跟酒厂联系，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。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，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。 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， 下期我们再见。